点。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姚洼湖角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车，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我回来啦，然后另外一个人也回来啦。 嘿嘿嘿，猜我是谁？ 什么嘿嘿嘿？你干脆就嘿嘿嘿，我们还猜个费玉清什么的啊。 Hello， 我是艾哥。 啊，好久不见了啊。 终于回来了。 对，贵姓啊？对，我们欢迎别人的方式总是这么的特别啊，欢迎归来。然后今天是2018年5月7号的星期一。上个星期呢，我们在一个短暂的假期之后，有几天没有见到你。 是。然后这个短暂假期，我回家休整了一段时间。然后还干了几件大事儿，比如说带我爸妈去照了套婚纱照。 好，剩下的两件事情呢不用说，大家自己来猜好不好？微信呢可以联络到我们的白洁 FM， 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开启这新的一周哈。当然最重要的是在5月7号这一天也要来，不能说是欢送大家下班，我要恭喜你们下班，而且呢就是大家也在下班的路上同时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Good bye work， 下班快乐。 Good bye work， 再见工作。 刚才我突然发现我那个在片头里面突然自己喊了一嗓子是吧？嘿。 什么声儿啊？ 忘了关话筒了。哎，你知道我现在突然有一种什么感受吗？就是每次当我坐在话筒前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是18岁，20多岁的样子，还是那个二郎当岁的小伙子。然后如果是在非直播间的状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40多岁。心那个累啊， 永远年轻，时刻在切换着自己的年龄段。 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广播生涯能够持续到现在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就像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真是二郎当岁的一小伙儿 啊。而且每个人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可能会回想起旧时北京的味道 啊。最重要是夏天到了啊，所以呢在立夏之后呢，这个城市咱的北京城也慢慢的这个暑气上升起来啊，一点一点的。大家也不要太着急，什么冰棍儿啊，什么西瓜啊之类的，还有什么串皮。 有人不是说吗，北京的夏天应该什么样呢？胡同西瓜，茉莉花。 对啊，七样西瓜四五六。 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甜的眼前的北望天， 端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镇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 有我一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这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1块钱一碗，风声儿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儿，青花瓷罐跟着满洋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儿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大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高密喷身。甜蜜万神，完美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丝。 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要一句八哥是倍儿有面子。做人要厚道，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范儿。啃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正。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这狗狗狗狗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自身。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这狗狗狗狗不理的门脸儿。check check check 刚卖了半车，关一个天车好似神仙儿，写一篇希望似无量真正的好比推杀让当世界的眼神不被遗忘，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唱，别想着处处有一点点远，写一篇希望似无量真正的好比推杀让当 这个唱歌的人叫张博宏，然后呢，这个歌大家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们就不说了啊。然后那个，我就特别纳闷的一件事儿， 怎么？ 就为什么？他应该是张博宏，应该是上海人吧？ 为什么唱这京味十足的歌曲是吧？ 北京待的时间有点长啊。好，挺好。17:07，15秒钟，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们在北京，然后呢，大多数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在北京，当然也不排除用网络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一并向你们问好了。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大家好。 你要尬聊少女元气归来。有人说这两天你是去领证了吗？ 对，最近我们其实直播间的温度啊，其实一直都比较正常。今天突然觉得，哎呀，好了，好凉快啊！原来是因为艾科回来的 ，OK， 带了一股冷空气来。 我总希望每一天节目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啊在节目里面的这些歌啊，包括我们的心情，也可以影响到你啊。对，然后我是绝对不会让你看到我在节目之外是什么样子的。对，黑脸 遛鸟的老大爷， 黑脸。后娘的老大爷， 对啊，就是其实你平常在生活当中和你上节目还反差挺大的。 哎，这个我特别想听一下， 就是养生趴，就感觉 啊，对，平常生活里面是很养生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 啊， 节目当中 枸杞啊，啤酒里面泡着枸杞， 这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好了好了，这个因为大家都在猜你的事儿，所以你不要往我的身上引，好吧？这个艾科最近忙什么了呢？最近忙什么了呢？这事不重要啊，我们也不关心。 这是我们受这个第一首歌曲开场白的影响嘛，然后就开始了这个相声。 别，咱们别品了，咱们来看看今天一个报道，是说一个90后的一个女生啊，她是叫蔡徐坤啊，是这么说吧？ 她是蔡徐坤的粉丝 啊，对，就是为了追星呢，就是自己租了单反，买了这个同款上衣，高价买了黄牛票，还花了8-9千块钱吧，反正是大概是在说支持自己的这个偶像这件事情上。 对，而且这位女生开心地表示说，我没有男朋友啊，坤坤就是我的男朋友，还说如果将来要是有幸找到一位男朋友的话，一定要拉着自己的男朋友一起追星。 你们慢慢找啊。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志同道合到底有多重要。 嗨， 要找到一个同时喜欢一个偶像的人。 对， 不然的话这天怎么聊， 现在已经聊不下去了，你有感觉到吗？反正我不管大家此刻什么看法，首先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自己赚的钱啊，自己这真真实实的，然后呢，凭自己的这个辛苦赚来的钱，怎么花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开心就好。另外呢，追星啊，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喜欢一个歌手或者是演员，这可能是很多年轻人成长的一个必然的经历和阶段，对吧？ 比如说回想一下，我们以前买什么 CD 呀，或者买什么卡带呀，跟现在花钱买一个应援是一个道理的。 这其实问题来了，就是不知道大家从前或者现在追过的这个歌手或者演员，这个偶像是谁啊？ 林忆莲。周杰伦 也不一定非是歌手或演员，也可能是一个球星啊之类的。你说出来以后，有可能我们会多多放他的歌。 记得关注白斋饭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所以呢，说是迟那是快，就是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徐坤 I wanna get love。 听听看他的歌怎么样。 把酒精都倒满，音量开到最大。I wanna get love， 装备放下，想靠近你，听一听，闻一闻你的呼吸。Yeah yeah， 我对你一见钟情，下一秒就这样的心境。I'm feeling feeling feeling， 没有拉不紧，单曲都碰，没有 rush man， 待在我手中。Only things I can promise and never leave， 靠近方向方向到处都是 fantasy。Got it， ah yeah， 想每天起床就看着你后续在。I really want to spend for a second to be mine。We go party， we go drink， ladies。 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来看看最近有什么推荐的吗？ 啊，备受期待的漫威超级英雄大片《复联三》本周五就开始全国上映了。 对啊，《复仇者联盟》第三集本周五，这部电影北美上映第一周票房创造纪录，很多国家都是票房的榜首。 嗯， 很多影评人观众呢都是把这部电影票选为目前最好的啊，就是漫威目前最好的这个电影。 呱唧呱唧， 哎，这个电影简直就是，这是哪个英雄？呱唧呱唧是谁？这个电影简直是漫威超级英雄的嘉年华派对，因为里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像钢铁侠、美国队长哈、美队，对，还有奇异博士啊，还有谁？ 星爵、 蜘蛛侠 啊、绿巨人、 黑豹、 幻视等等76位英雄角色。而且漫威历时多年打造的漫威宇宙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是有点像小时候集什么卡片集齐的感觉。另外和漫威宇宙同期打擂的还有一部讲述战地人狗情的这个催泪电影啊，就是人和狗的这种所谓的人和宠物啊，或者忠犬之间的这个情感啊，战犬瑞克斯。 这部电影呢根据真狗真事改编的。 干嘛哭什么？ 就是有的人的泪点就在这儿，就有的人看不得这个狗啊亲情之类的影片 啊。狗亲情是什么意思？ 关于狗啊， 说清楚了，狗或者是亲情的、 对， 好吧。 这部影片呢它是以反恐为背景的，讲述了一位女兵和一只军犬在反恐斗争当中拯救了很多生命的故事。 对，你说的也对，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宠物当成是自己家人一样，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当然也有的一些动物的种类呢是天生比较招人类待见的，比如说 狗，比如说马， 嗯， 哎，之前还有一个电影是叫《战马》， 嗯， 那个电影呢，当时也是很催泪的，同时也是有宏大的历史背景做背书。 嗯，所以说到这个关于狗的一些电影，就会想到《一只狗的使命》，对不对？之前也是受到中国观众的热捧，甚至逆袭了同期上映的《金刚狼》还有《生化危机六》，没准这部电影能成为一匹黑马哟。 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Hey Baby》， 是一个单人版本哦。 喜欢的是 Hebe 啊，田馥甄，有人喜欢王杰。 嗯， 我说了，你们把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演员的名字啊，就是你们的这个偶像的名字发过来，说不定我们可以待会儿来选一首啊，来一个即时的点播。嗯 嗯、对，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刚才我们推荐的是漫威的，这是两部大片啊。 嗯， 对吧？啊，不是。Sorry， 是漫威的一部，以及另外的，对，还有一部是催泪的电影《战犬瑞克斯》。 嗯， 另外呢，还有个电视剧推荐一下，是贾乃亮、秦昊等主演的电视剧《誓言》，今天开始在江苏卫视来播出。 嗯， 啊，我觉得它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的题材很独特。 怎么了？ 是关于冰棋。 哦， 对， 是小时候玩的那种冰棋吗？ 它其实就是一张地图，然后呢，推演棋子一套规则来进行一个真实战争或者是虚拟战争的一个推演。 哦。嗯，据科学统计啊，说这个冰棋呢最早发明在1811年，是从一战开始的，而冰棋的推演呢， 不对，是从一战开始，它就好像逐渐去引入到实战当中了。 哦、 对啊，对对， 而且对这个模拟军事部署还有战斗进程和预测战争结果能起到重大作用。 哦，所以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背景的哈。 嗯、 另外张雪迎和秦俊杰主演电视剧《泡沫之夏》明天开始在浙江卫视要播出了。 这是一部什么剧呢？是翻拍剧，翻拍自8年前还记得吗，大 S 徐熙媛和黄晓明主演的《泡沫之夏》。 哦、真的是、嗯、 而这部剧呢原本就是一部关于校园题材的青春纯爱剧。 但是说白了，这个在人物简介当中，男主角啊，两位男主角的描述却依然是有王子般的外表，优秀却不可捉摸。 又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吗？ 对，天之骄子好吗？就来听首歌，这好像就是《泡沫之夏》的那个歌，对不对？ 对，其中的插曲来自胡夏，《我们的爱没有错》。 回忆多苦涩，谁真正拥有曾经的快乐，谁先放弃了，不甘心也只能无可奈何，到了站该下车。我终于懂了，谁都有遗憾，沿途的风景错过的不为谁而停留。Yeah. 最前排，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天空中

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心事，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小雪。 小雪你好。 就是在大夏天叫小雪还挺爽口的哈。 对对对对，那你怎么不叫大雪呢？中雪什么的， 就是有点凄凉感觉。 好好好，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呢是，也是上周六吧，张靓颖的这个演唱会哈，他在五棵松进行了。似乎每一次靓颖在演唱会上都会非常的感性，那其实这一次呢，他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近况和感受。 对，而且这次演唱会走的是暗黑系，之前的海报也是暗黑的风格，而开场就是特别出乎意料，现场被装扮成了墓地的感觉， 很冷。 这四周啊，被压抑的氛围所笼罩，在一大片的水晶当中，张靓颖从棺材当中缓缓现身， 哎呀哈，然后唱了一首歌， 顺流而下。 虽然说现在的演唱会都是求新求变，但是这个出场还是比较的大胆的。突然联想到一句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不知道他这样的出场是有什么样子的象征意义呢？ 往前走去， 这首歌加上刚才联想那个场景， 我觉得凄凉。 对，这样我们这么说吧，在演唱会进行当中，其实他还是分享了一些自己的心情感受的，这证明亮颖真的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原音重现，其实也特别想让大家也听听看他的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些表达，是吧？ 嗯，就是他说的有一些事情，还是让很多女生都纷纷点头。 对，听听看他说了什么。 大家叫了我这么多年的海豚公主，其实我从来没有公主命，我妈都说我是小姐身材丫鬟命，就是永远瘦不下来，但是呢就是会觉得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我需要用来说服自己，我的阳光在哪里，我的快乐在哪里。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会第一时间爆发我的情绪，我需要一些音乐来给我放慢的轻松的节奏，一些背景可以让我想到的，大家知道的蓝天白云，我脑袋里特别特别向往的景色也就是这样了，因为它可以让我安静的思考接下来要往哪里去。 其实这个表态算是间接的回应了一些之前有关于他的婚姻的传闻啊，当然我们从来不喜欢去聊别人的这个私事儿哈、就是外人其实也不了解他们的细节，咱们就不过多的去讨论了。 对，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有心事及时疏导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是张靓颖也好，还是 任何人也好， 对，还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也好，就是你不管是你是一个爆发的方式，或者说你是倾诉，其实情绪都需要一个出口，对不 对？ 对， 如果说你一直把这情绪憋在心里，或者说企图否认它、剥离它、抗拒这种情绪的存在，其实表面上看似是压住了情绪，但其实被压抑的影响会更大。 对，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这个能量如果不会释放的话呢，其实会影响健康哈。所以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情绪真的是流动着的啊。我觉得其实当你感到悲伤的啊、痛苦啊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你不要去刻意的去压制这个情绪，要允许自己，或者要承认自己是有脆弱的部分，或者悲伤的、愤怒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意识到了我有这种情绪，我允许自己生气或者悲伤一段时间，一会儿就好了，这情绪是暂时的。 对，那这个音乐其实是我觉得有，也是他的内心的戏啊，内心戏。其实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比方说父亲长期缺位，然后你的母亲呢又很强势，对吧，然后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在进入到从心理学的这个意义来讲的话，进入到亲密关系之后呢，可能遇到的挑战就会更大一些。对， 所以亲密关系如果遇到了问题，我们都是可以去解决的，只要遇到那个有耐心有智慧愿意陪你一起成长的人。最后还是有一句话，就是有情绪一定要说出来，如果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 对，跟每一个朋友都可以遇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阳光。 You are my 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怎么了，默默的沉默了。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为什么被你唱出来感觉是渗渗的呢？ 啊，为什么 就有啊，就是很无精打采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人有的时候我都是想到一首特别老的歌，就是很惨的一首歌，你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做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听过 听过是吧？ 我应该说没听过是吧？我奶奶听过的。 所以说人的心态在转变。你看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唱这首歌觉得啊生活好难过，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听什么，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 哎哎，这首歌现在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暗示自己，海藻海藻海藻海藻海藻，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 啊。我们都在拼命的像小草一样去追寻着阳光。 大家都加油。然后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呢，是说这个李晨应该是又获得了一个奖项啊，他其实是第25届的北京大学生的电影节的颁奖礼啊，然后当晚有很多的这个荣誉颁发，然后包括《红海行动》最佳影片啊，冯小刚的《芳华》是最佳导演，然后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是张震和周迅。 耶，张震、周迅，耶，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几个？ 干嘛？你前面是谁？ 特别喜欢张震了 啊？那叫冯小刚，冯小刚。好玩吗？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说。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几个最受欢迎类的项目，就比如说具体获奖的名单是这样的：李晨凭借《空天猎》获得了最受欢迎的导演奖，杨幂凭借着《绣春刀二》获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女演员奖，大鹏的那个《缝纫机乐队》获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男演员奖， 对，《 唐人街探案二》获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影片奖。 看到这样的名单，其实心里有点不是滋味。25届了，这个奖啊，大学生电影节，其实，在以前的获奖名单中，很受大学生喜爱的演员和导演，比如说像葛优啊，像张涵予啊，这个赵薇啦、陈坤啦，其实他们其实，在表演上面或者是在导演艺术上面，也会有一些成就啊。 是。 今年获得最受欢迎的人选呢，我们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啊。而是 是不是可以更好呢？ 说得很低调了，你已经哈、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说海草海草啊，就是当一些这些浮在表面上的东西啊，刺激的搞笑的因素成为最受欢迎，我在担心，或者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个资格去担心，但是我还是想说，是不是也表示了说很多大学生们他们已经疏远了对于厚度和深度的追寻了呢？ 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到的这个蔡徐坤的事儿，就是让我们回忆一下曾经我们喜欢的那些偶像，有的朋友呢就会勾起很多回忆，比如周杰伦呐、Beyond 啊。但是那些年我们喜欢周杰伦的时候，爸妈也会说唱什么呢？ 我好像只把一个明星的海报挂在过墙上，是迈克尔乔丹 啊。 小小的单人床，你和我把心事分享，那高高的围墙记录我们多少疯狂。 操场天还没亮，却能更早看见阳光，你认真的模样，没过所有淡漠浓妆。 我总是很开朗，你每天要笑话要讲，偶尔烦恼忧伤，还好能靠你的肩膀。 感谢你能体谅制造的那些荒唐，感谢你在身旁参与我最美的时光。 我们约好要去更多的地方，要把世界拼上去眺望北极光。 我们约好一起去 外面闯，喝点酒聊梦想，大不了去流浪，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接下来王牌新发现，记得一定要收听一下我们的预热题，就在其中。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位于西四的红楼电影院曾经是老北京的美好记忆，在北京西城长大的小伙伴们相信没有不在那里留下回忆的，可能对于电影的最初就是在那一座红楼燃起。红楼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原来是红楼囚舍，1945年改为红楼影院，成为区属重要的文化设施。这座具有7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影院，一度创造了不菲的成绩，是北京市第一家宽银幕立体影院，第一家无障碍影院，是那个年代最新中外影片首轮放映的最佳电影院之一。但是历史的车轮从来没有放过每一寸记忆，因为建筑破损老旧，存在安全隐患，内部结构和设施无法满足公众观影的要求，影院就此停止了放映。就在前不久，这家有70多年历史的影院变身成为红楼藏书楼，设计新颖雅致，现代感十足，但内心依旧是文化的淳朴。红楼的胶片声虽然已经远去，但书香折纸声却再度响起，并且不会再有落幕的那一刻。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提到的红楼电影院现在化身成为图书馆了吗？ 出门要全副武装，人保旅游险、家庭险、行李险、意外险，精致出行你也来一趟。 更多精彩活动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详询中国人保官网 APP。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 APP 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怎么

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 你是谁？大雪， 像一颗海草，海草。 这梗能不能过去？ 提提神，星期一嘛，5月7号的下班路上，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啊，然后下班快乐。我们把刚才那个问题再重复一遍吧。 刚才我们提到的红楼电影院，现在化身成为图书馆了吗？ 嗯， 这可能有一点点小诱导。 对，或者说应该是有一个小陷阱，大家要想好了再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8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好，我们继续听歌，稍后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白给100块喽。 我们在线等候各位哦，抓紧时间啦。 嗯，才星期一就想着周末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太？ 帮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周末玩的事情。 好，回忆也可以。好，旅行团周末玩具送给大家。我们的听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今天有500现金红包在等着他。 500吗？ 对，一直攒着呢。 哎，好嘞， 在等着你回来吧。啊，哎，好，来看看是谁。Hello， 白姐你好，你好， 你好，是哪位？ 啊，程程。 程程啊，是冯程程还是什么程程？ 我看 网友是许文强啊，你好， 抱了一只狗狗， 啊、 还挺可爱的。 对，程程是这个橙子的橙啊。 嗯， 答对了你的预热题，所以呢，今天挑选你来参加我们的白给100块，开不开心啊？ 当然开心了。 结婚证答会吗？ 对，之前你一直在听、是吧？都没有能够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没有，每次都会参与。 嗯，所以机会还是有的，先给你点掌声啊！ 嗯， 加油，白给100块，现在开始。第一题，豆汁儿是老北京的传统小吃、嗯，但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得了的。 知道知道。 哎，请问豆汁儿是用黄豆做的吗？ 绿豆不是。 你觉得这题好像以前问过呀？ 我王牌老发现里面发现过。 对，应该说过。嗯， 那第二题、啊、 送分题了。 对，第二题也是很简单的。漫威大片《复联三》马上就要上映了，请问蝙蝠侠是复仇者联盟的成员吗？ 是吗？ 是。 蝙蝠侠是正义联盟啊，不是复仇者联盟。 对，刚才我们还细数了一下复仇者联盟里面有哪些人。 来来来，敲敲黑板。对，美队啊，美国队长， 黑寡妇， 奇异博士啊，蜘蛛侠有绿巨人，这些都是啊。 星爵、黑豹， 哎，对对对、啊、不是一个系列的。哎呀，这个答其实答错也很正常，因为可能哪个系列还真是不一定全都分得清楚，除非你是超级的这个漫威迷，或者是啊、对，就是这。 我听我老公听错了。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女人的第六感。 哎呀，真的蒙就是蒙都能蒙对是吧？那你准备怎么你 惩罚一下他？ 对，咱们别挑事儿行不行？ 那我们这样吧，让 你 一会儿让他一会儿让他自己去遛狗去。 对，说点好话，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我让他自己去遛狗去。 啊、哦，好，那这个好事好事，锻炼一下身体啊。 嗯， 好，谢谢你的参与，谢谢，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嗯。我们再打给一位朋友。 嗯。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好了，我们刚才第一位挑战的朋友失败了，接下来我们 第二位朋友不接电话。 什么？ 是吗？500块？ 哎呀，每次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出现啊。 而且我先透露一下，第一道题非常简单哦。 啊，他接电话了 啊、可能行驶在路上刚才不太方便， 因为我看了一眼这位朋友真的是一位我们的超级老听友啊，不能说是的，这个话说的也不太对啊， 关注时间比较久了， 对，真的是2013年就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曾经在我的当时2013年的那一本出版的那个书那个文集当中还有他的名字出现在里面、 哦、 因为他还写了一篇文字给我，好像是他啊，我现在要对一下号，是不是 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不是他。 Hello 是我，好激动。 小鹏也是你，我们曾经有没有在这个环节给你打过电话？ 没有， 那也就 我很偶尔参与， 是吧？因为我看你关注时间那么久，但是留言的次数却很少。对， 看 到你的名字之后，老白就在碎碎念说：“邱晓峰也好熟啊。” 对，真的是我们特别忠实的白米饭。谢谢你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又一次通话了。加油，好吗？ 是的，太难得了。 希望你能够成功啊！我们就不叙旧了哈，有很多的题要等着问你。第一道题其实就是一道并不简单的题，因为是一道足球题。 嗯， 好，旁边有军师是吧？ 不， 老公应该在旁边吧？ 有人帮你吗？ 没有， 就自己 在路上 楼 下。 哦，那好吧，听好题，在正式的足球比赛中，对足球的大小是有要求的哈。请问，正式比赛中，足球的圆周是65到68厘米吗？ 是。 那题好难啊，但是68到70。嗯，踢球的人可能会知道。 好的，学习了。 这个我觉得，如果是一般踢球的人，也都会知道吗？ 对， 都会吗？ 不一定， 不一定了。 谁还踢球之前去把那个 量一下， 量一下到底是多这个多宽？哎，圆周是多少啊？ 有点偏啊，这道题。 Sorry， 邱小鹏爷，但是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好不好？谢谢你参与。 好的，谢谢老白，谢谢柯，拜拜。 公布一下预热题吧，那是图书馆吗？ 不是，那是藏书楼。 对了。嗯，其实我觉得我们题有点难了， 对 对吧？ 这个题可能男生都不一定能回答上来。 那个，我刚才我想说，要不然就再给他出另外一道题，比如说迈克尔·乔丹和科比·布莱恩特，他们两个人同场竞技过吗？ 竞技过吗？ 那你呢？ 没有吧？ 这两个人是谁都知道， 科比吗？ 没什么问题，科比和乔丹是谁都知道， 知道。嗯， 哎，不丢人不丢人，女生不知道这个题很正常。 是那踢足球的吧？好了，打篮球的。 对，没告诉说啊，是就是那知道就是那个皇马的那个科比的。哎，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嗯，上周六由天猫优酷联合打造的热门综艺这就是街舞迎来了第11期，大家依然在热络的关注这个总决赛。经过了几个月的比拼，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 最终呢，易烊千玺带领的毅然装置的韩宇获得了冠军，而修楼梯战队的田一德获得了亚军。 你看，我就知道，其实海选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挺看韩宇的， 嗯， 然后决赛播出之前呢就跟朋友打赌，我就说哎呀，冠军肯定是韩宇。 你拉倒吧，你之前明明还说喜欢石头 啊，因为这个舞蹈嘛是吧，嗯，本身也不是我特别这个擅长的 项 目。像 你还早这个比较擅长 的。这个我觉得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我刚说舞蹈最高的境界不是说你真的可以像海草一样随风飘摇， 嗯， 其实我觉得像武术，对吧？ 对， 一开始都会追求比较厉害的招式，但是到了最高的境界，我们常说无招胜有招啊，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嘛。其实就随便一个什么树枝啊一个扫帚呀 啊然后一个艾科啊都可以克敌于无形之间。 一个艾科吗？这是大招是吗？ 啊，对吧？就是我觉得街舞的比赛其实也是一样的。 是，嗯，就像最近一期的街舞比赛，最精彩的就是韩宇在随机音乐当中的表现。 嗯， 你看他在音乐当中那个辗转的，还有那个飘洒的那个脚步，简直让很多朋友都觉得 太厉害了哈。所以最终好像是22轮斗舞拿下了冠军，实力真的不是盖的 啊， 不是盖的。对， 那 其对，另外呢，其实总决赛落幕了，但是街舞狂欢却是未完待续。我们想说的是，随后三期的这就是街舞会带来全民街舞月 啊，用盛典再掀街舞的狂潮。 嗯， 就在本周六20点呢，这就是街舞的街舞盛典继续震撼来袭。另外呢，天猫魔盒和天猫魔屏本周六晚8点会同步播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绚烂的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诱惑，把它爱就自为自己做个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诠释自我，仰起头放下所有负荷，用肢体动作让你了解我的独特，沸腾的灵魂在我体内住着，哪怕人山人海之中，你看我是最酷的那个。挑战1、2、3、4、5、6、7、8，踏上舞台那刻才能叫我斗志气派。让我点燃这根火把，用那光芒填满梦想，现实间的落差。我的队友们都在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道小音乐题，而我们奖金继续累积到明天变成了600块。 嗯， 谢谢今天的两位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有人觉得说今儿这题有点难， 这男生不知道也都很正常。 哎，所以我们明天的题是不是会简单一点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的音乐题很简单哈，大家都能来参与。 是你首先要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低龄的杰，然后现在呢抓紧时间打开自己的对话框，请听题。 对，很简单的一道题。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吗？ 是或不是呢？最快发来的一位以及中间选择一位会获得小红包。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简单吧， 太简单了吧。 等着你们的答案啊。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相对比较夏天的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 爱情优格。 在冰箱的优格里下四度洗，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评论自作聪明啊，连测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难行难吗，快别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yeah、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不需通关直接可到达、oh, oh, 你是我的爱情有个红着脸色骄傲，浓缩了几分沸腾我的心跳，冰箱的优格里下四度洗，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冻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全部就能醒来吗，快别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 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嘞，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这首歌是不是后来呢？ 当然不是啦，是每一次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 对，就是这首叫做想要一起吃早餐歌。你猜对了吗？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再忙也有人一起去早餐。

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也许是中国观众最为熟知的小提琴名曲。小提琴传奇伊萨克·斯特恩当年正是在纪录片《斯特恩在中国》中将这首名曲化作优美动人的故事传达给中国观众。5月15号，小提琴大师祖克曼将与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携手在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舞台上共同演绎这部经典作品。详询6655000。继续来关注，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素有芭蕾圣殿之称，是俄罗斯芭蕾的金字招牌。5月18号到25号，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以全明星阵容亮相国家大剧院，倾情上演保留剧目《海盗》《巴黎的火焰》，为京城观众献上一场芭蕾的饕餮盛宴。订票6655000。最后来关注，出道40年的歌手蔡琴五一假期登上北京草莓音乐节，当晚她压轴登场，包办1小时的演出。60岁的她现场妙语如珠，还用吉他自弹自唱，展现近日苦练的成果。她不仅演唱许多经典代表作《我等着你回来》《心不了情》《恰似你的温柔》等，还特别翻唱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嗨翻全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三环丰益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车，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还在担心黄金不升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升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久，行家选招行。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音乐素描，让我们在这样的黄昏的时间，让整个城市的光线渐渐的变成这样的金黄色，金黄色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时候，我们来推荐一些好歌。以往到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要放一首相对啊比较这个催泪的歌，可能会很多人听了会有感触的很伤感的歌。今天我们换个调性，我就在艾科的努力之下呢，把刚才那首《心不了情》提前放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换一个风格。好， 这首歌曲是来自迪克牛仔的老爹。 对，哎，咱们这样，今天呢我们就不讲别人的故事了。我想你可以讲讲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老爹的感觉。 其实这次回家待的时间也比较久嘛，然后也就很难得有几天假期的时间陪陪爸妈。后来就发现爸爸这个角色在家里的存在是特别的，就是他时常会被我们忽略。 对， 因为他总是默不作声，他不像妈妈一样唠唠叨叨，或者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很有存在感。所谓的一句话就叫做父爱如山。 说得好。 就是当我们看到父亲的背影的时候，默默的会有点心酸。 对，而且今天的这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的和这个弦子，对他们对唱的这首歌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放这个父女之间对话很感人， 是会显得很俏皮啊。 对， 照顾自己我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对，亲爱的宝贝，饭吃 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风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时间继续交给音乐了啊。我们俩可能会废话不多说，直接呢来放好歌。当然，这些好歌都是我们来精挑细选的。至于大家是不是喜欢呢？待会儿可以赞一下，或者是倒拇指表示你的情绪，没关系哈。 今天谁先来？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今天第一首从你先开始吧。 好的，那他吧。 好， 是。我觉得一首关于呼吸的歌曲，当然不是蔡健雅的那一首《呼吸》啊，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体都是需要呼吸的。当我们感受到城市的每一个心跳和角落的时候，我们不妨去塌下心来。就像我们最近有一个词非常的流行，叫做正念。我们是否去认真关注过这所城市的深呼吸呢？ 是月亮最亮，总有许多幻想忘了，寂寞变成欲望疯了，不如现在这样睡了， 的夜里最深梦碎，不经意来到这里遗忘过去，思索走在孤独里留下记忆，放下心去看风景，遇见自己，城市的呼吸如此如此，城市的呼吸如此如此，城市的呼吸如此如此，城市的呼吸如此如此。 这首歌是今天艾克推荐的第一首， 来自蔡青年的《城市呼吸》。 嗯， 只是说呢，其实这个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故事，有的人可能是像一只蜗牛一样背着重重的壳不肯放下， 嗯， 还有的人可能因为一些感情黯然神伤。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大家在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深呼吸，吐掉那些不愉快。 对，你看我把我的这首我要推荐的歌曲的前奏推出来给你当背景音乐，让你自己在这边煽情是有多么开心啊。好吧，我觉得去掉那些繁复的辞藻，或者说我们想要去堆积的情感，有的时候人呢难免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矫情起来，或者说在昏暗的灯光下去想自己的这一生是那样的不如意，所以我想说与其把那样的负能量给到大家，还不如呢认真的去想想有哪些往事是我们值得去做的，哪怕它可能不是一段开心的回忆。 都是傻瓜，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渡过，想起你的头发落了光的晚霞，告别时间上的话，最遗憾的字一念之差，最悲伤的话你还好吗，明月照天又照了重逢的脸庞，原来你在这里啊，只有时间从来不说谎，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人生若只如初见，不哭的点来再见的更远，明明你又坐在我身旁， 脸上荣枝如初见，这么些年多心酸，又能笑着聊天。 人生若只如初见，哎，前段时间被用的很多的一句鸡汤啊，我说鸡汤吧，就是一个文艺标签。 嗯， 王韵一就把这个变成歌名儿。人生若只如初见，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那该多好啊！ 啊， 是不是接的特别的实在？ 不对，人生若只如初见，下一句是听好，要有点，咱们要正儿八经说话，好不好、 嗯嗯？ 人生若只如初见，谁还不会碎碎念？何事秋风悲画扇啊、嗯？那今天推荐的这些歌呢，似乎都有一些淡淡的禅意啊。 是， 嗯， 所以我们稍后会改变一下大家听歌的情绪。 感觉更悲伤了，你这首今儿什么调调？ 就是走心悲伤调 啊，不关系，没关系，最后我们转回来就好了。 来， 嗯，继续推荐的主播私房歌，你怎么不说话？ 啊，是我呀，该我推荐了哈。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我在某一个城市的酒吧听到一个面容清瘦的女生在唱、嗯、来自曹轩宾你不在北京、 嗯、 其实这首歌曲背负了很多人的梦想。 大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戏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再拥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简直是身体的这么水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旅行漫无目的，累积的旅程先留给你登记，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小水开了些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简直是身体的这么是空虚的，就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如果能 不期而遇， 我该会 寒暄客气， 你不懂我 伤到绝境， 没有怎样 各走痊愈， 收拾完 一片狼藉， 今天也就 所剩无几，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换季收集好几代更替，但是纠结的过不去，已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朋友都生儿育女，父母也催我娶妻，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 哎，情商太重啊！这个我觉得反反复复，其实是为心头的，我觉得很难好的一块疤啊。所以呢，就是会有这些情歌啊，就这样缠缠绕绕的一直呢回荡在耳边了、嗯。 对，可能不同的歌曲给每个人的感受也是有所不同的。 哎，我们能听点轻松的吗？嗯， 还在担心黄金不生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生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久，行家选招行。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气氛难免有点荡，气氛有一些悲伤， 所以最后要交给你来帮大家收拾一下情绪。 对对对，必须得收拾一下情绪了。就感觉好像在这个星期一的傍晚的时间，刚才我们一直听的就是一些让人想要掉泪的歌，我觉得不太对啊，所以说我后来又想到了这一首。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其实就会有一些方向感和能量感，它其实会像是电影里面的公路片一样。这首歌的名叫做《皇家灯塔咖啡屋》啊。Savory Light Coffee 啊，这首歌是来自于有人叫基音乐队，而基音乐队都没关系，来自于英格兰的一支乐队，他们的这首歌，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从能量的氛围上面，可以让你用一个正确的方式进入到这个夜晚。Savory Light Coffee 里面提到这个叫皇家灯塔咖啡厅啊，也是当夜幕笼罩的灯光亮起的时候，他说我们一起去那儿好吗？ 好的。 对， 因为听起来特别贵， 这就邀请了是吧？哈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可能暂时不能请你去什么皇家灯塔咖啡厅了，但是我们会请你收听接下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个尬卷的我又回来了。 好吧，谢谢大家收听和支持，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明儿见， 拜拜 拜拜。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强到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延迟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